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57集，线索中断。冬至很快赶到，严诺知道木朵自作主张把人叫来，不由暗暗瞪了他一眼。 我知道你们也要解释，我也不想打扰你们，不过我这边的确发生了一些情况。 冬至把旅馆跟黄鼠狼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，旁边另一个性子更急的萧琪忍不住道， 这些事情怕不是那只黄鼠狼搞出来的吧？只是他怕你报复，才又凭空捏造出一个敌人。 应该不是，因为我发现的这个像是阴阳师使用的式神，而且据那个保家仙说，旅馆里还有不少，单凭我一个人很难把其他的都找出来，也怕惊动了对方。 冬至将纸片递给他们，严诺皱眉道， 这样的话只能布阵先把旅馆围起来，再瓮中捉鳖。不过我们现在这边的案子也正进行到关键阶段，警方随时有可能找到黄文栋的情妇，我们实在走不开。 不要紧，我理解你们的难处，我倒是可以布阵，但是光靠我一个人没法保证万无一失，所以我想打报告给华东分局那边，请他们派人过来协助，行吗？ 严诺三人面面相觑，都没有想到新人如此心急，刚来没几天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破个大案。萧琪的语气也不太好， 不行，一遇到事情不想着自己先解决就去找上面是什么道理？旅馆那边你先盯着吧，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就好了。 敌人隐藏在暗处，随时会出现，我让保家先通知我了，可我也要对他性命负责。如果对方真是阴阳师，肯定有备而来，说不定还有同党，我一个人肯定解决不了，再通知你们就迟了。 他的语气没有像萧琪那么咄咄逼人，却同样坚定。木朵打圆场， 要不这样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。 好，那就麻烦木朵姐了。严哥，这事儿有点蹊跷，我还是希望能往上汇报一下，这样我们才能有充足的准备。 你是没断奶的娃娃吗？这里不是你的幼儿园，想汇报就回你的总局去。 萧琪。 萧琪倒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冲冬至发火，在冬至来之前，木朵就提议过把这桩分尸案往上汇报，因为现在的一切证据都显示黄文栋死得很可疑，仿佛是死前中了什么幻术所致。但萧琪跟严诺都不同意，因为一往上报就等于他们承认自己无能，没有能力独立解决这件事儿。上回一桩案子他们因为办事不力受到了上面的批评，大家都很想将功折过，轻易不肯向上面求助，这种家丑没有必要让一个新人知道。严诺缓下语气， 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酌情考虑的。 严哥。 严诺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， 现在情况不明，贸然汇报也没用，这样吧，木朵跟你一起，你们回旅馆看看有什么情况，回头再说。 冬至发现对方不太相信自己的话，又或者说萧琪觉得自己立功心切，夸大其词，觉得现实情况没有自己说的那么严重，想及此，冬至不由感觉到有点无奈了。他也总算明白总局为什么要他们一个个到办事处来历练了，这明显是要锻炼他们的为人处事的能力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各种考虑放到一块儿，就容易办砸一件事儿。像现在鹿城办事处连他在内只有四个人，却还不能统一意见，他们排斥自己这个新人就算了，对事情的严重性明显也有自己的考虑。冬至不想刚来就跟他们搞僵关系，更不想等到事情无法收拾的时候自己也要跟着一起背锅，忍不住就委婉道， 严哥，我知道你们的经验肯定比我丰富，但是我在长白山上和银川的时候两次遇到日本人，这次又有一次式神的东西出现，说不定这其中会有什么关联。 你能肯定这是式神吗？ 应该是。 这么说，你其实也不能肯定。如果分局的人过来，最后证实只是虚惊一场，你能负这个责任吗？ 冬至想了想，肯定道： 旅馆的事是我发现的，有什么责任的话，我来担。 你来担？你一个新人拿什么担？还不是要我们跟你一起背锅？ 对方毕竟是龙身的弟子，严诺也不想让他太难堪，就说： 这样吧，这两天我会尽快跟分局说明一下情况，至于派不派人，由他们决定。木朵先跟你去旅馆瞧瞧。 冬至没法再坚持下去，只能点点头。 嗯，那就麻烦木朵姐了。 他跟木朵一走，萧琪忍不住撇撇嘴： 这小子想功劳想疯了吧，刚来没两天就想折腾出点什么。 你也别这样，毕竟他是龙身的弟子，要是在龙局面前说点什么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 哼，所以我不明白上头干嘛把他分到我们这里来，局长的弟子不应该直接去分局吗？欺负咱们三个都是没背景的吗？ 严诺知道他对前年帮新人背黑锅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就把话题扯开了去。 行了行了，他现在也还算听话，没自作主张，有木朵看着他呢。黄文栋这个案子你有什么头绪没有？ 萧琪烦躁地抓抓头发。 哎呀，他情妇如果真是降头师，倒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干出这种事儿。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很难抓到人吧，要不让人查一下东南亚籍出入境者。 我已经跟周队说了，但不好查，万一人家伪造证件，又或者去了临近的省市。 电话声适时响起，也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。萧琪看见他脸色突然一变，心也跟着提了起来。严诺挂了电话对他说： 那个情妇的下落找到了。 真的？那我们现在马上过去。 那女人死了？ 不是吧，怎么死的？ 黄文栋的情妇被发现死在了一个高档小区的房子里。据查，这个房子的户主叫白香梅，也就是黄文栋的情妇自己。严诺和萧琪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，法医已经检查过一遍，为了等严诺他们，尸体还未搬走。 现在初步判断，他应该是突然发病猝死的，死的时候正在睡觉，没来得及拿药就已经咽气了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外伤痕迹。 警方的周队长在旁边为他们介绍案情。严诺跟萧琪看了一会儿尸体，相视一眼，都摇摇头表示没看出什么问题来。但周队长这边发现的问题可就多了。 我们在这间房间里找不到他的病历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，但却发现这间房间有另一个男人的痕迹。 黄文栋？ 不，根据小区居民的反馈，他们都见过一个年轻男人跟死者进出过几回，从样貌描述来看应该不是黄文栋。我们已经把这里的男用物品都收集起来了，准备回去提取指纹。 严诺心头一动。 白香梅的财物呢？检查看看有没有少。 检查过了，有几张卡和十几万的现金，目前还不知道那个人跟白香梅是什么关系，有没有卷款逃跑。 这一切也太巧了，黄文栋一家出事，他们刚查到情妇头上，情妇也出了事。严诺萧琪也好，周队长也罢，谁都不相信事情真有这么巧，但混乱琐碎的线索也让他们不由得烦躁起来。这种灭门分尸案影响恶劣，现在网络发达，早有人在网上议论上头限期破案，周队长也很头疼。 尸体会带回去解剖，还有提取指纹，排查跟白香梅往来的那些人的身份等等，所有结果最快可能也要两三天后才能出来。 现在对这种案子你们有什么推断吗？ 白香梅无业，生活来源全部依靠黄文栋的供给，但最近我们发现他新开了一个银行账号，把大部分钱都转过去，再加上邻居口中那个陌生的年轻男人，差不多可以初步推断 她很可能在外面交了男朋友，想要摆脱黄文东。更重要的是，刚才你们没来之前，我们又在这个屋子里发现了一个新线索。 他招手叫来下属，拿过一个透明的塑料袋。 安眠药？ 对，跟黄文栋妻儿体内残留的安眠药成分是同一种。 严诺一惊，跟萧启面面相觑。白香梅果然跟黄文栋一家的死有关，但白香梅已经死了，还有可能是突发猝死的，线索又中断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